南昌县各阶层谴责当局的同族对抗政策，要求当局改善北南关系。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常任代表最近在一次讲演会上谴责了当局不允许六一五民族共同活动举行。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全北本部常任代表12号在全罗北道泉州举行的祈愿统一马拉松集会上谴责说，和平统一大长征是随着历史性的南北共同宣言的发表而开始举行的，但由于当局的同族对抗政策而被迫停止。14号国会共同民主党代表在同开城工业园区企业协议会、金刚山企业家协议会的见面时，表示要求执政者采取措施，重开南北经济合作。15号，市民社会团体成员和企业家等各阶层在京畿道坡州市林金阁举行的纪念六一五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民族统一大会场上，表示谴责当局不许民间交流进行的同族对抗政策。